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晚的这位客人将继续跟我聊聊他在温州瓯海县当武警时的军旅生活。昨天他跟我回忆了他参加台风救灾和在关押重刑犯看守所执勤的生活经历，同时也提到了他想通过采写新闻报道当上中队的文书，进而考取警校的梦想。那么在退伍前他能实现这些目标吗？ 要说我当兵第一年啊，还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儿，台风也见识了，看守所也看管了，日子过得还很快，转眼就到了冬天。那可是我在南方过的第一个冬天。这南方的冬天跟北方是真不一样。 没错，在南方的那种湿冷啊，北方人好多都受不了啊。 是啊，那地面都是湿的，还没暖气，关键咱们北方人过去真有点受不了，所以当时好多北方的战士都生了冻疮，但是也得咬牙坚持啊。而且冬天来了就意味着一些老兵就要退伍了。我们班长跟我说，我们中队的文书啊已经是3年的老兵了，这次他决定要退伍，所以不出意外呢，他的位置肯定会由我来接替，所以去黄龙山看守所执勤也是临时过度的锻炼而已。 哎，这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所以在看守所执勤的时候，我也比其他战士乐观了好多。每次我上哨的时候，都会在岗亭的角落里做下一个记号，好让自己记住与犯罪分子面对面战斗的岁月。也巧了哈，就在我刚好写完3个正字的时候，中队就通知我，让我收拾行李去瓯海县政府中队部报到。 哎，恭喜您啊，看来啊马上就要转成文职工作了。 哎，谢谢谢谢。其实啊，回到中队部的时候那个氛围啊也让人高兴不起来。 啊，是正好赶上老兵退伍了吧？ 是啊，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3年前都是兴高采烈入伍的战士，现如今要脱掉自己已经洗得发白的警服了，而且还有好多人都是带着遗憾走的。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曾经想考警校，但最后也都没能成功。所以我当时也在想，回家对他们来说到底是高兴呢，还是悲伤呢？还真说不清那种滋味，恐怕也只有当过兵经历过退伍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我记得当时的营区特别热闹，到处是哭声，还有鞭炮声和锣鼓声。最后我们送走了载着老兵的卡车，目送着车走出去好远。我又在寒风中站了好久，当时我就在想啊，3年后我会不会和他们一样呢？ 退伍这种事确实是大部分军人都要经历的痛苦，所以才更要珍惜在部队里的日子，不给自己留遗憾。 不是吗？ 嗯，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文书的工作。其实我作为一个新兵蛋子就一步当上正班长，还是让很多老兵羡慕嫉妒恨的，所以我必须要让自己担得起这份责任，才不会被人说闲话。 说得好。 而且呢，老文书在临走前还特意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交代了好多事儿。他当着我的面把军械库的枪支弹药一一清点了一遍，还交给了我库房钥匙、连队公章，告诉了我文件柜的密码，还有好多其他的注意事项。他还一再叮嘱我，对军械库的管理绝对不能放松，枪弹就是战士的第二生命，责任重大。 这原来啊，我一直以为文书的工作就是管理一下文件，写写文章什么的，看起来要负责这么多事儿啊。 其实我接任的这个职位啊，相当于是军械员兼文书，前任的老文书也是这么兼任的。当时等他交代完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可真是没什么兴奋的感觉了，反而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特别重。到了那年年底吧，我终于带上了武警下士的警衔，每月呢比同批入伍的战士多拿5块钱的班长补助。我把这事儿写信啊告诉我妈，我跟你说啊，看了信她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是啊，新兵第一年就当了班长，真是太少见了。不过这也说明您非常优秀。 哎，我妈可不觉得，她是坚决不信的，回信劝我说做人要踏实，一定要实事求是。我把这事儿啊跟我们中队的干部说了，我们那个王指导员特别细心嘛，最后特意以中队党支部的名义给我老家写了一封信，指导员还把我在中队的优秀表现一一列举了一番。信的最后还特意提到，鉴于赵庆胜同志入伍以来的表现，经中队党支部研究决定，任命赵庆胜同志为中队军械员兼文书。 这下啊，您妈妈总该相信了吧？ 可不嘛，可给他长脸了。但是我不也说了吗，这份工作压力是真挺大的。在中队，文书就是中队干部的小秘书，既要服务好中队干部，还要笔杆子好，会写材料，能为干部排忧解难。 您说的干部其实就是那个王指导员对吧？ 没错，我们那个王指导员是全支队公认的工作认真有想法的基层干部，特别受支队领导的器重。哎，对了，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啊，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啊，他离不开四种人，一个是高人指点，二是贵人相助，三是个人努力，四是小人监督。哎，现在想想啊，王指导员真是我刚当兵那会儿的高人和贵人啊。他写材料思路特别清晰，工作要求也高，我这点舞文弄墨的水平也是让他给逼出来的。我所在的中队是全省的先进中队，为了把中队的经验材料写得丰满，指导员带着我是常常挑灯夜战。那时候也没电脑，一律靠手写嘛，一遍不行撕掉重来，常常一干就是大半夜。 哟，真是够认真的。 可不啊，就靠这么努力，我们中队的经验材料最后不仅走出了温州，还走进了省城的武警总队呢。 走进了省城，真是了不得。 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哈，跟了一位好领导。就这么着，我也开始慢慢习惯我的新工作了。不过就在我当兵第二年的春天，竟然收到了老家的一封电报，说我家人病重，让我赶紧回去一趟。 啊，你父母生病了？ 嗨，我回去以后才知道他们那是诓我呢。 啊， 根本没人生病，其实啊是我入伍以后好多人都来上门提亲，我父母虽然一直拖着，但拖到最后呢，我们家邻居又介绍个远房亲戚给我，一直催我父母让我回来见一面，他们熬不住了，就把我给骗回去了。 哎 其实啊，家里人没事就好。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个姑娘怎么样？ 那个姑娘家也是农村的，但是离城里比较近，她又在城郊的工厂工作，所以呢，她也觉得自己是个城里人。第一次见面吧，感觉还可以，长得挺富态，而且还喜欢笑。我们见了几次，彼此感觉也还不错，所以呢，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和照片。我妈那个人吧，特别喜欢显摆，所以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我回部队之前呢，就把那个姑娘的照片留在家里。不过就是因为这个，我跟那个女孩最后还是吹了。 啊？这话怎么说？ 嗨，后来有一天，我收到了那个女孩给我的一封信。一开始我这边挺兴奋的嘛，毕竟这也是有生以来啊第一封情书嘛。结果我拆开一看，发现这信的通篇都在数落我。 这是为什么呀？ 他呀，怪我不应该把他的照片留给父母，他觉得我妈到处用照片炫耀，这是我妈对他的不尊重，批评我不懂事儿什么的。哎，可能从他的立场说，他生气也有道理，但是从我的立场来说，那是绝对不能接受别人这么指责我父母的。所以看完信呢，我就直接把信撕了，我们的关系呢，也就这么结束了。我当时就觉得男人还是先立业再成家比较好，所以我还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在考警校上。 嗯，说的有道理，而且毕竟那时候还很年轻嘛。那复习的怎么样？顺利吗？ 其实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是班长，不能因为要备考就搞特殊，所以我还得白天该训练训练，该值班的时候也要值班，所以根本没时间看书。不过指导员倒是允许我和其他战友换上哨的时间，我就尽量让自己在晚上8点到夜里12点之间值班，因为这段时间的流动哨主要是保卫县政府驻地和中队的安全，也就是我们住的那一块，我也能抽一点时间边巡逻边背书。不过考试其实不仅要考理论，还得考军事动作。 军事动作这是指什么呀？ 哎呀，可多了，什么射击呀、队列呀、5公里武装越野，还有战术、军体器械等等，这都必须样样过关。哎，这些技能可都是汗珠上滚出来的，尤其是军体器械动作中的单杠这一项，那对我来说可是个大难题哟。因为我个子还不到1米7，当年又是细胳膊细腿的，单杠真是难上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引体向上根本拉不了几下，更别说其他高难度动作了。可我也没退路啊，每天这不也只能是咬牙坚持吗？而且啊，就在那一年的冬天，我妈为了帮我攒购买复习资料的钱，还卖掉了还没有长成的猪崽儿。虽然说家里寄钱的时候没说这钱的来历，但是我自己是知道父母有多不容易。唉，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可收到钱的那天晚上，我还是冲着老家的方向大哭了一场。后来我就更玩命的训练，最后这不两只手都起了老茧了。 真是不容易啊，付出这么多努力，我相信考试一定没问题。 嗨，其实在考试的时候啊，也出了点小波折。当时是3月份开始预考，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和那份立功受奖的档案倒是顺利过关了。当时和我一样突围的还有一个温州本地的战友。按照惯例啊，通过预考的考生呢会按照比例参加一个考前复习班，可我们中队呢只有一个名额，结果那个温州战友因为有关系，所以名额就给了他了。 不是，这也太不公平了。 哎，我们指导员也特别看不惯这种作风，还特意为我去找领导讨公道，我最后不也没成功吗？但指导员还是不甘心，又帮我去找了瓯海职业高中的老师，问能不能帮我开小灶。可这事儿也让学校挺为难的， 所以他们也只是让我有问题不懂可以随时去问。虽说最后我没能参加补习吧，但经历了这么多，我反而不那么在乎了。因为啊，我真是感受到了指导员对我的爱护，就冲这个我也得考上啊。 说得好，最后考得到底怎么样？ 正式考试是在七月份了，考场设在武警杭州指挥学校。考完之后呢，其实我也不敢说一定能过，但我只能说我尽全力了。等待成绩出来的日子，我是又期待又害怕。其实我也安慰自己啊，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毕竟和同时入伍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当兵三年，我入了党，立了功，被评为优秀战士，还受到连队嘉奖，档案袋都被塞得满满的了，那就算退伍也值了呀。心情好的时候呢，我还老和指导员一起算分，当时350分就可以上初级指挥学校。我也不敢给自己估太高，但总觉着应该能考到350分左右，再加上三等功加的10分，考上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到了8月的中旬，学校分数终于出来了。 哎，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刚刚好考了350分。 好家伙，这可真是恭喜你啊。 嗯。 哎，那你刚才说的那个战友呢？他考怎么样？ 他呀，反倒是名落孙山了。所以呢，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指导员也没有在中队大操大办为我庆祝，只是小范围向我表达了祝贺。我第一时间就发电报把这个好消息给了我爸妈，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没辜负他们的希望。我妈后来回信说，这事儿啊就成了全村的盛事了，他们要请酒，还要请电影，乡亲们也是奔走相告，都在登门庆贺。我爸高兴的喝醉了好几次。 说明真是不容易啊，真是为你高兴啊。 啊，到了8月底啊，我要去警校报到了，指导员和战友们一起为我送行。当时指导员还跟我说，好好学，毕业回来咱们再一起干。他是真的替我高兴，因为我是他上任后亲自送出来的第一个干部。 这说明您不只是您家人的骄傲啊。 嗨，其实说到底啊，没有指导员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呢。不过等我毕业之后呢，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共事了。在警校读了2年，我虽然又回到了温州武警支队，可指导员已经升任大队指导员了，后来他又升任了支队政治委员。而我呢，在温州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任职历练之后，也被调到了杭州，在省武警总队政治部工作，然后转业到了地方。哎，虽说现在已经离开部队了，可是我这脑子里啊，经常还能回忆起嘹亮的军号，还有我们当年部队的番号。瓯海那个地方也成了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第二故乡了。 我想所有当过兵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难忘的第二故乡，有一群难忘的战友吧。好了，你稍等啊，我这就为您准备一杯鸡尾酒。来，这是您的鸡尾酒。 这酒看起来很清淡啊。 哎，银白色的酒虽然看起来很清淡，可是度数并不算低啊。它是由白朗姆酒、雪莉酒和橘子汁调和而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后甲板。 后甲板？军舰的后甲板吗？我可不是海军啊，送我这杯酒是因为 我知道您不是海军，不过对于海军来说，军舰上的后甲板经常是士官和一些高等军官聚集放松闲聊的地方。我想啊，这段军旅生涯对您来说